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40集，影已软甲。天尊正琢磨，就见公孙抱着个大坛子跑了来了，身后跟着太学的厨子。 哎，先生，你别把醋坛子拿走啊，我中午要做糖醋排骨的。 厨子边喊，太学里的学生边嫌弃脸。 又吃糖醋排骨？ 哎，连着吃了好几天了。 就是啊，就不能换换菜吗？ 想吃剁椒小排了， 进酱酒里好不好？ 干脆出去吃。 这时夫子咳嗽了一声，瞪了突然开始讨论食物的众人一眼，学生们赶忙低头乖乖继续考试。公孙捧着醋坛子到天尊身边，打开盖子，就见里边满满一坛子醋，顺手就倒了一大半。厨子张大了嘴，公孙将剩下一小半醋的坛子递到天尊眼前， 扔里头。 天尊将那片还在不停挣扎的皮子扔到了醋缸里，接触到醋之后，那片皮子竟然迅速地收缩了起来，缩成了一小团，伸出来了几只触角，最后又挤出来了一个脑袋，变成了一只大的白色的蚂蚁一样的虫子。本来还想着拿回那半坛子醋的厨子咽了口唾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忙就跑了。天尊摸着下巴，睁大了眼睛看着那蚂蚁。这会儿蚂蚁似乎是喝醋喝傻了似的，泡在醋里不动的。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呀，可稀有了，叫做蝇蚁，也叫软甲，跟冬虫夏草似的，有两种形态。蚂蚁这个形态是咬人的，而软甲这个形态伪装成影子移动靠近猎物的，通常都在墙壁上活动。 咬人？ 这东西有毒的，被咬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全身麻痹，两个时辰之后痊愈，但毒性会留在体内。 留在体内？然后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蝇蚁其实是海生的动物，跟海蜇似的，它们在海里都是全透明的，会袭击一些动物，不过如果有人养的话，蝇蚁就是很好的毒物，也是很特别的工具。蝇蚁产生毒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狩猎，因此只要专门喂养它一种特定的食物，比如说某一种鱼类，久而久之它们就会产生一种对这种鱼类的有效毒素。蝇蚁毒性很强的，一只普通的蝇蚁体内的毒素可以毒死一头牛，但是人工养育的蝇蚁并且特定喂食之后，蝇蚁对其他动物的毒性就会大大减小，这也是为什么蝇蚁咬了人之后，人只会麻痹和昏迷的原因。 天尊盯着公孙看了一会儿，别看老爷子平时稀里糊涂的，他可不傻，听了公孙的解释就差不多明白了。 换句话说，要是人体内有这种蝇蚁的毒素，而人以后又不小心吃了蝇蚁习惯吃的那种肉的话，就死定了是吗？ 没错，这可是比任何慢性毒都好控制的药物。只要那人被蝇蚁咬过，想让他什么时候死，就能让他什么时候死。 天尊点了点头，盯着公孙瞧，公孙捧着坛子歪着头，还很困惑。 说起来，蝇蚁不能离开海水太久的，遇到海水会变透明，遇到醋就会现原形，离开水太久则会被烤干。这个小东西是怎么自己跑出来的呢？ 那什么，公孙啊，我跟你说个事情，你要保持冷静啊。 天尊戳了戳公孙，公孙抬起头看天尊，一脸困惑。 其实满墙都是这玩意儿，至少好几万只，每面墙上都有的。 天尊指了指四周的墙壁，公孙一听，倒抽了一口凉气，随后脑筋一转。 该不会， 有人想暗害太学的学生。 天尊这会儿也严肃脸了，公孙点头，天尊接过那个醋坛子。 放心，我都给你抓起来。 说完，天尊就抱着坛子忙活开了。而天尊之所以拍碎了所有的墙，理由只有一个，斩草除根，以防万一。这东西太毒了，而且只能通过墙壁移动，没有墙壁他们哪儿都去不了。附近人流密集，万一有漏网之鱼，没准会伤及无辜，所以天尊在抓那些虫子的时候用了千机掌和内力，目的是将漏抓的虫子都震到地上，而塌墙是没办法的连带后果。为了怕砸伤人，天尊就索性连横梁和屋顶都给弄碎了。众人听完公孙解释，倒是完全明白了过来，凌霄父子说的没错，这不止不是天尊的错，不能让天尊赔，还得谢谢他救了那么多学生。这太学几百个学生都是未来的国之栋梁，如果都被暗算，那损失比几栋房子可大多了。再者，这里不乏重臣子嗣，万一中毒就可以威胁其家人，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展昭眉头就皱起来了，太学都是十六七八的学生，谁这么恶毒对这些少年下手？ 这毒物很凶险的，岂不是防不胜防？ 这个不怕，鹰蚁呀有个克星，就是醋，只要有醋味他们就会害怕，不敢轻易靠近。而附近泼洒醋，或者干脆用烧热的醋熏一下，就会失去攻击性的。鹰蚁离开海水的存活时间不超过两个时辰，而他们遇到醋之后丧失攻击性的时间则是两天。 众人了然，这是没等毒性恢复就死了。欧阳一挑眉，回头对听得一愣一愣的皇城军兵马吼了一嗓子：“ 醋！” 于是乎，开封城大街上顿时酸味四起，众人就见皇城军们整桶整桶往街上泼醋，那个酸的呀！开封百姓纷纷纳闷，这是打死卖醋的了。太学的事情暂时就交给欧阳和凌霄夫子他们打理，公孙抱着小四子跟展昭、白玉堂和天尊他们先回开封府。在往回走的路上，展昭就问白玉堂：“ 刚才欧阳说码头差点出事儿，你觉不觉得有些巧？”“ 码头怪鱼袭击赵真，这边又有怪虫袭击学生， 这次真算命大，除了因为天尊在，还因为太学的厨子最近老做糖醋排骨，所以有些酸味儿，那些虫子攻击性比平常弱。”“ 虫和鱼，这都不是常见的东西啊。” 展昭说着看了看前边并排走着的殷侯和天尊，摇头。没想到回到开封，案子一桩接着一桩，没一天太平的。众人刚走到开封府门口，突然就有人跑了过来：“ 展大人，白五爷。” 那人穿了一身体面的长袍，看着像是个管家或者某个店铺掌柜的，倒是很有礼貌。展昭就看看白玉堂：“ 你认识吗？” 白玉堂眉头几乎不可发现的动了那么一点点，展昭立刻心领神会，耗子不认识。“ 我家主人是四合帮帮主方兴禄。”“ 哦，倒是赶来啊，修码头的银子准备好。”“ 主人给朋友贺寿，回来才知道阻挡河道的事情，十分过意不去。正巧天堂堂主之前与叶之修有些误会，我家家主和天宝堂堂主明日想在太白居设宴款待诸位，还望展大人、白五爷和叶公子赏脸，化解干戈。” 那人拿出了一份请帖交给展昭和白玉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门口公孙也站住了，皱眉看着这边，突然请吃饭。“ 如果可以的话，能请九王爷一起来就更好了，我家家主想要赔礼道歉。” 那人又将另一张请帖交给了展昭，然后那人行了个礼就走了。展昭看了看请帖，瞧白玉堂，白玉堂也瞧他，双方对视了一会儿，皱眉，好可疑。“ 有没有闻到一股鸿门宴的味道？” 白玉堂看了看满街泼醋的皇城君，叹气：“ 总之不会是好宴席。” 赵普离开皇宫的时候已经到了傍晚，天暗沉沉的， 九王爷低着头，双眉微皱，不紧不慢地走着。跟随赵普的几个暗卫都看得出赵普有心事儿，而且心情不太好的样子。赵普满脑子都是刚才赵真给他讲的那个事情，这大概是他目前为止遇到的最麻烦的案子了，真是不想管，但是又没办法。正发愁，就听到身后有马蹄声，而且越走越近。赵普觉得马蹄声有些熟悉，于是一抬头，就看到一匹漂亮的黑马已经走到了自己身边，是黑枭。黑枭不知何时溜达了过来，黑枭背上，公孙拿着几卷书正坐着。赵普倒是意外，黑枭那脾气，连欧阳少征、想骑都不肯，竟然让公孙上去。而且公孙侧着身跟坐毛驴一样坐着，显然不是踩着马鞍子爬上去的，大概是站在什么高的地方，黑枭就过去让他坐了，然后一直驮到这里。别看这马平时又野又放肆，驮着公孙或者小四子的时候倒是特别的温柔。公孙坐在黑枭背上，倒是想起了小四子时常说的话： 小小最像舅舅了，又凶又温柔。 赵普本来心情挺糟糕，不过这会儿抬头看看彪悍的黑马和马背上一身白衣纤弱斯文的书生摆在一起，却是意外的赏心悦目。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猫儿， 干嘛？ 要开工了。 啊，开什么工啊？ 龙图啊，你不演了？ 啊，不行，我的放了。 算了，困就再睡会儿吧。 啊，我的放了，不行。 哎，今天我来吧。 好。 各位看官，我家猫儿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